珍贵下，花呗要完美，要做大山水家天下，羊肉唱唱山歌的人啊。小时候看看洛杉矶这部电影，像山水一样美丽动人的诗意，唱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，洛杉矶总是吸引了整个世界。还是不能形容你的美，让我牵着歌声，只有。